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云奇。根据国务院下发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规定，高速路可以免费通行时间为春节、清明节、劳动节、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，但高速路不对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。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在珠海首飞，至此中国大飞机家族三兄弟先后飞上蓝天。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72.3亿元建设的世界最大规模八车道公路隧道群，预计在2017年12月底全线开通，比36个月的计划工期提前一年。广州市第一张微信身份证网上应用凭证近日签发，为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以及旅馆业登记、物流寄递等实名制应用场景提供国家法定证件及身份认证服务。北京海淀法院近日起可微信立案，诉讼当事人不用到法院，也不必递交纸质材料，即可实现全流程自主立案。我市4086个路侧停车位电子收费试点全面启动，停车人在使用路侧停车位时，可通过支付宝、微信、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完成电子缴费。由浙江卫视制作的大型原创连续剧《悬念式户外真人秀24小时》第三季将于2018年播出，其中有林志颖、余文乐、胡一天加盟。 笑呀，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却

扬起风吹向你，带着我的祝福，寂寞我不在乎，你快乐我就满足，想你是我的幸福。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，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，真心义无反顾，爱不自觉的投入，层层的相思刻骨，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，一直到忘了时间，有白天有黑夜，思念无尽的蔓延，决堤的沦陷，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，一瞬间到永远。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，一直到泪水哽咽，怕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顶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。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，一直到忘了时间，有白天有黑夜，思念无尽的蔓延，绝地的沦陷，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，一瞬间到永远。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，一直到泪水哽咽，盼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顶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，在你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欢迎您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就来一起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曾经抄过的歌词。像是七零八零后的人呢，大部分都有过抄歌词的经历，很多抄过的歌词呢，现在想起来都没有什么意思了，但是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，抄歌词可以帮我们珍藏那些喜爱的歌。那些年你是不是一样抄写过曾让自己温暖或落寞的歌词呢？而如今想起来又多了一份感慨。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和我们交流互动，来聊一聊那些年你曾抄过什么歌的歌词呢？那时候啊，我记得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白娘子灿烂的笑容和美丽的装扮，还有漂亮的发型和容颜，简直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女神。而《千年等一回》这首歌呢，就是抄歌本里最热门的歌词。 缠绵，情有缘美。

最爱听的呢不一定是最爱抄的，但是最爱抄的应该是最爱唱的。有的时候呢嫌麻烦，可能会把杂志或报纸上的曲谱歌词剪下来粘在本子上，一手拿着随身听，一手拿着歌词本，边听边记歌词。暂停键也不知道按了多少次，一句话也不知道回忆了多少遍，那时都是美好的记忆啊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本期的节目呢，是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抄过的歌词。抄歌词呢也分境界，最基础的是抄歌词，通常只是太喜欢某一个明星而希望尽快学会这首歌。稍微高级一点的，会在抄歌词的时候练习一下排版创意和书法，尽量显得比普通歌迷更文艺一点。当时郑智化的《星星点灯》是励志曲的代表作，也是当时的热门抄歌词的歌曲。而这首歌呢，也在告诉我们，那时我们的歌词本上记录的不都是关于情和爱的事情，还有梦想、希望和坚持。

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，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，好运呢不会永远眷顾一个人，同样霉运也不会只让一个人遭受。当你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转过头来换个视角，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。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当命运递给我们一个酸柠檬，那就设法把它榨成甜的柠檬汁，加点蜂蜜不就好了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应该始终相信，没有哪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也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 醉眼朦胧，月夜醉眼朦胧，月夜空与我共舞婆娑，群洒随风轻松，群洒随风轻松，同铃动

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 我认为经典就是从来不流行，永远不过时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心是真的，就算没太多人欣赏，花的烦的，这个世界乱了，谁不是疯狂的？一得一得，突然没有方向，一嘀咕咕说声难得，那得一得，我这信仰鲁莽，快乐的受受伤，雨滴毁灭，一阵轻微，那是嫉妒发芽的坏胚子，盲目雨中欣赏。黑的白的，我的心是真的，就算没太多人欣赏，我的烦的，这个世界乱了，谁不是疯狂的？一得一得，突然没有方向，嘀嘀咕咕说声难得，没得哦一得，我这信仰鲁莽，快乐的受受伤，雨滴毁灭，一阵气味，那些气发芽的花被子，盲目雨中欣赏伪装掩饰的模样。一步一颗心子，一步一个卵子，轻松的转个圈子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试着忘记你名字，也许是太荒唐，太脆弱，太紧张，降落的不太漂亮。啦啦啦啦啦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贷办。